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咁啊，又星期一啦，咁啊，啲 view 跌咗好多啊，要慢慢再做翻起啦。因为咧，做节目真系讲用心嘅，咁如果唔用心，真系可能都争啲啊。咁同埋咧，议题咧永远唔一定系爆咯，即使你好用心做，但系咧个议题未必爆，好似资讯性咁咧，开始有啲闷。咁啊，下下净系讲沟女啊，讲带货啊咁。就难做啲咯，不过唔紧要，预咗星期一定出嘅就点都做，咁讲少少啦，我哋諗住做啲福袋，咁将啲其实好坦白啦，就係将我哋呢好多呢网台摘咗嘅货，呢、這个老实嘅，咁呢就当蚀本咁。就清咗佢，咁而家睇緊听日，咁但係有啲就唔蚀嘅。亦都冇钱赚嘅，就系咧，我本身咧就有个朋友啦，佢本身咧就系做海美大庄嘅，咁咧我就同佢订咗啲礼盒，就我嚟送礼嘅，咁咧就登俾大家睇下啦，如果要嘅咧就可以同我订嘅，咁咧因为我同佢订咗啲。咁啊，当然唔系好似萧若元咁巴闭啦，我订咗还点都自己送礼啦，咁咪乜乜，咁我哋唔系，咁自己打啲咁人哋做开嘅咁做多十盒八盒啦咁今次头尾啦咁摆摆啦咁等大家知道啦知道可以订到呢一啲啦咁其他嗰啲呢就可能当福袋咁啦睇下价钱点样同埋想办法450蚊或者500蚊一套啦咁你呢个价钱你出面买唔到嘅因为我蚀啦。蚀大晒唔系铺头蚀啦系来货价都蚀。咁因为呢想清咗因为呢过咗年后呢因为要做展览想个网台呢唔好摘咁多。咁变咗呢就出晒去啦咁。係啦其实系咁样囉。咁如果呢真系好似有啱啱有个澳洲网友啦咁佢走嚟同我订10000多蚊健康食品啦，咁咧税我哋冇办法包到嘅，但系运费我包啦，咁都多谢佢支持啦。咁我成日都觉得一啲嘢系有用嘅，佢自己发光发热啦。咁都多谢大家支持啦。咁我哋本身咧就都有啲计划嘅。咁而家四周围揾紧人啦，咁加强一啲节目啦，咁希望做得成功啲囉啲嘢。咁讲返正题啦唔好再讲啦费事人哋又话我买保育党啦咁。今集呢就譬如讲中港司机啦其实香港人啦应该係。有啲人话即係喺个 YouTube 留言话你一足高打杀船人香港人唔系只系咁样。普遍现象啦唔敢讲啦即係好似我哋觉得大陆女人是点样点样点样啊是落嚟啊呃福利啊嗰样嘢其实是一个印象嚟嘅。首先呢因为呢中港车司机呢个团体即係我哋叫卡佬啦渣糖还敏食啦普遍嘅水平呢即係知识水平呢系冇咁高嘅。但系亦都比好多以前嘅大陆人为高。以前的大陆人不是讲现在因为现在的后生仔你说你香港人有国际视野都假的。当本土派兴起的时候即是讲少少政治当你本土派兴起的时候就很难讲因为呢在我心目中呢我们以前是国际大都会东方之珠是咪啊即係小个嘅时候好读书一定㗎嘛东方之珠嘛香港系啊台湾就美丽嘅宝岛嘛我哋香港就东方之珠国际大都会跟住就变成咗亚洲大都会跟住就变咗南中国海上的一颗明珠香港嘅地位不停咁下降其实由此而来囉。因为做一个国际大都会譬如好似纽约咁呢就係包容性囉。你包容到任何人嚟咁你嘅文化底蕴自然强大做好多嘢呢人才汇聚咗喺呢度。有啲人讲得啱你淨係接纳大陆人才唔係咁。係咩人都要嚟。 但首先你唔好排咗外先，系嘛？所以系咁样咯。咁而香港司机素质喺80年代、90年代、00年代咧，啊，即系质素啦，冇话素质啦，咪又俾人闹咯。啊，当然就俾当时嘅做厂啊，因为做厂嘅女仔啊，或者出嚟搵食嘅女仔都好多都高中未毕业啦，即系当时嗰个教育水平系咁样，你自然俾佢睇得多啦。同埋再加上有香港嘅软实力啊，香港嘅明星啊，周星驰、刘德华啊呢类嘅人啦、啊，周润发啦、啊、咁，佢系睇好多香港电影啊，或者唱好多歌啊，谭咏麟嘅大啦。咁你香港人咧，翻到大陆系有个优势啊。咁而家就冇啦。咁但系就系咁。咁啊，香港人沟女有三个好大问题，即系上咗年纪嗰啲咧。第一，结咗婚就话未结婚；第二，结咗婚就话俾人听离咗婚；第三种，未结婚都话俾人听结咗婚。呢啲就系香港以前咧嘅人咧翻大陆沟女咧嘅必杀绝技嚟嘅，认为系啦。点解咁讲？第一，你结咗婚，佢就话俾人听离咗婚，因为你咁嘅年纪，人哋都唔信你未结婚。大陆女仔18、19岁就嫁啦。如果你讲紧90年代嗰阵时，00年代25岁之前，你唔结婚就疏散噶啦。嘅青春系到25岁嘅啫，唔理你边度人。咁但系你一个咁嘅中港司机，即系如果以2000年计啦，唔好话90几年啦，一般都已经四兜嘢啦。四兜嘢喺佢印象中，你话俾佢听你未结婚，好难想象。咁咧为咗要搵到食，好多香港司机咧就话自己结咗婚，但系离咗婚。咁合理啲咯。第二就系结咗婚就话俾你听未结婚，一样道理嘅啫。有啲就系俾个合理期望你，有啲仲喺度扮。所以咧，有阵时做节目，有啲人话系咪咁啊？唔系一足高打一船人，而系普遍现象喺大陆沟女嗰啲。第三种就系，未结婚，佢话俾你听结咗婚，因为佢识你嘅目的就系想飞你。如果我未结婚，咪难飞你咯，黐到死死咯。但系我未结婚，话俾你听结咗婚，就系、是、最高啦。食完两餐散嘅散水啦，吓、啊、变咗咧，大陆女仔咧冇一个合理期望，好多司机咧。或者香港人啦，上大陆沟女都离不开呢三道板斧。但系咧，教识咗大陆女仔都有进化噶，系香港男人冇进化啫。点解香港男人冇进化？成日做来做去都系做呢一套，冇进化。但系大陆女仔，佢身边发生呢啲故仔实在太多啦。尤其佢落嚟搵食嘅时候，已经好多人话俾你听，尤其深圳、东莞地区，佢话俾你听。啲香港男人个个都系咁，尤其98金融风暴嘅，同埋03沙士呢两疫，断供二奶真系多到不得了，一搵唔到食，香港人嘅经济口袋唔够，第一时间就撤退，断供二奶遍地，佢哋就开始明白啦，跟住一个教一个，即系一代提一代。有啲网友话香港人教坏大陆人。是的，因为当他们呢向前行紧的时候呢，他们很多东西不明白不通，而香港人是有优势的，他们亦都孭住香港这个招牌回大陆，不要说做司机做厂做贸易啦，他们在那里行，那很多女仔呢跟你一起呢，他都有优越感，我有个香港男朋友，我有个香港老公，即系唔好落嚟啦，落咗嚟香港另外一回事啦。咁再加上头先即系上一节都讲啦，你搵嘅钱系佢哋嘅20倍，系嘛？咁佢识咗你之后咧，就系、是、大陆人讲得好啱嘅，一人当君。 全家光荣，全家嘅嘢喺晒你度啦。啊，细佬妹读书啦，即系虽然超生啦，啊，老豆老母医病啦，屋企起屋啦，啊婚嫁丧礼啦，全部都靠你香港人。但系佢哋都学得叻咗，因为咧，你同佢讲乜嘢咧，以前就信你，而家唔好话而家啦，早十年八年都唔得。你讲任何嘢，佢都觉得你会滚佢，尤其喺深圳、广州呢啲地方。所以广州人嘅招，唔系香港人嘅招牌咧，就开始没落。但系香港人唔醒觉，到今时今日仲系咁。人向钱走，以前香港人翻大陆，因为消费平，揼骨啦，沟女食饭饮茶啦，平买啦，东门啦，买窗帘啦，吓睇牙啦，买衫裤啦。吓嗰阵时仲未发现地沟油啦，咁跟住罗湖商业城啦，啊买假嘢啦，跟住我哋最出名嘅女人龚如心啦，哎呀抵呀去罗湖商业城啊买呀，哎呀几平啊，一样。人系贪小便宜嘅，香港人嘅核心价值就系走正面。而家点解香港人觉得自己冇地位喺大陆人面前，就係因为佢比你更加识走正面。边个教边个，边个影响边个，我唔敢讲。但以前香港人上去有咩问题，主动咁喂俾少少钱搞唔搞掂呀，即係你肯俾钱就有人肯搏。唔係话将个责任推晒香港人身上，只不过你呢一套在大陆他们发扬光大更加厉害。问一下啲做中港车的，比如老爷啦，个网友啦，你睇下佢曾经在沙湾被人扣关，因为呢间厂曾经有一个中港司机接咗佢批货，其中有啲货冇报关走私，逢系车过呢间厂嘅车就俾人哋扣咗喺沙湾调查科，玩咗半年，跟住你又想问法啦，揾边个人，揾边个人识边个，即系早轮啦，咁兄弟油渣啦，翻大陆买啦，我有啲朋友都系拉咗唔处理你，摆咗半年，啊又揾唔到咩实际罪名，但大陆就系咁噶啦。扣咗架车半年，你输公车输牌头费，个司机冇嘢做，勾死咗，车主搞唔掂，咁食草解决唔到，咁有啲人都揾我帮手，睇下可唔可以有办法放咗架车。咁我咁样讲啦，每一个人做嘅嘢都会影响后面，唔系影响你，系有影响你呢个群体，即系有啲大陆人喺香港大小便，或者全世界大小便，咁我哋嘅印象就係大陆人就係咁。香港人亦都係沟女，即係我生得比较肥啲啦，我300几磅嗰陣时啦，唔係而家。咁去边度呢，张单好自然呢就摆喺我面前嘅。即係一班人边个食嘢都好啦，都摆喺我面前。因为你冇钱肯定係老板啦，你肥㗎嘛。如果唔係你边个食得咁肥呀，嗰阵时喺大陆人边有咁肥啊？即系好似我嗰阵时啊，即系99年头啊，98年啊，或者2000年头开始上路嘅时候咧，即系我同我啲老细喺埋一齐咧，我都系老细嚟，因为你肥啊，唔好食好住，边有咁肥啊？就系咁啊，个印象嚟嘅吓。个印象系咁样，冇办法。咁而香港人上去沟女，先天性条件你讲大话，因为你结咗婚，你话俾人听离咗婚，结咗婚话俾人听你未结婚。第三就系未结婚嘅办结婚，你讲大话嘅时候，当你个个都系咁样讲，喂呢条桥得，嗰个又嚟，嗰个又嚟。到最后尾，大陆啲靓女都会有进化㗎嘛，佢会进步㗎嘛，吓佢唔信你。唔信你你咪瓜囉。 咁但係有啲人睇得出嘅，譬如好似未结婚，真係未结婚，你想去识女朋友拍拖係冇问题嘅，因为你真係未结婚，你冇嘢隐隐瞒瞒，尤其而家科技发达，一个智能电话成日电话响唔听，点解会就震机？香港个女人老婆怀疑你大陆一样嘅啫，系咪啊？做呢啲嘢嘅应运而生，以前咧，譬如飞线啊各样嘢，唔系香港电话响，咁啊要靠飞线啦，飞张大陆卡啦，咁咧就摆香，令到香港嘅老婆或者人咧揾你咧，以为你喺香港。好多男人都系咁样揾食啦，跟住后尾就一卡两号啦，中国移动啦，啊，我都用紧中国联通，我都有一卡两号都永远个响港香，即系响香港声啦。第三，有啲人咧成日怪，哇，超时，下次翻嚟再讲。